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白楚飞的显赫家世、锦衣玉食、俊美外貌、强悍武力，他一样都没有。他是唐虎，一个根本不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他去找赵景年，声称自己是白楚飞，却险些吃了卫兵的枪子儿。他只好蹲在路边，乞丐似的从垃圾桶里翻找食物，冻得瑟瑟发抖，等待着赵景年从军营中出来，好冲上去与他相认。自己与他有着那么多美好的记忆，他爱的该是自己的灵魂，绝不会舍得抛下自己的。他的幻梦直到饥肠辘辘、头晕眼花地看见赵景年的车从军营大门里开出来的时候戛然而止。原本只属于他的后座右位被一个样貌萧似白楚飞的男人占据，赵景年怕他晕车，便把车窗摇下，单手揽住他的肩膀，拨了奶糖塞入他的口中，贴在他耳边轻声说着情话，把那好看的男人逗得笑了起来。唐虎彻底绝望了，他一次次向主神呼告，求主神让他回去，哪怕再做十次任务都好，他不想待在这个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地方。他悔青了肠子，叫哑了嗓子，但主神再也没有理会他。签订合同时，主神便已说明他只会满足一个人的一个心愿。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去后，唐虎一度尝试自杀，可是捡了刀片在手腕上比划半天后，他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抱着膝盖嚎啕大哭起来。他怕，他不想死，活又不敢活，死又不敢死，唐虎只好咬着牙在这个世界留了下来，苟延残喘13年，在尊崇武力的世界里战战兢兢地靠拾荒为生。久而久之，他便疯了。他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念念有词，向无数的过路人诉说他的诉求。 带我走，带我回去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 十数年漫长的祈求中，只有一人听懂了他的祈求，把他带到一个可供安身的地方，给他衣食。只是他已经神志模糊，他每日发呆，除了吃喝便是对着墙壁喃喃低语。他已分不清自己是白楚飞还是唐虎。尽管早已有个猜想，等血淋淋的事实直接摆到眼前时，池小池仍是觉得身体发寒。他把被子紧了紧，试图得到更多讯息。 那他还说了什么？比如说他的系统是哪一个？ 他说过是127号，他一直向我哀求，希望我能联系上他的系统，让他帮忙向主神求情，但他也提过他是127号待过的最后一任宿主。总之他不清楚127号是不是还在系统内部工作。 127号，13年前最后一任宿主。池小池从来没有听六老师说起过这个系统，要么是普通同事，要么就是早在六老师就任前就卸任了吧。池小池斟酌了片刻，打算把问题问得更细些，好在找到机会后通过061向资格更老的系统打听消息。 127号长什么样子啊？他见过吗？能不能让他描述一下？ 季作山也是细心，提前就事无巨细细问过那疯子无数问题，目前他几乎已拿到了所有能拿到的相关信息。 他拿起自己的记录仪，上面全是谭虎支离破碎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描述。他花了不少的力气才从那些语音文件中整理出一个大概的内容来。季作山捧着记录仪，将上面归纳的内容念出。 127号很年轻，死的时候刚考上大学，是文科生，戴一副眼镜，相貌偏清秀，长手长脚的。127号在带他的时候很是尽心尽力，性格比较活泼，有的时候也爱跟他讨论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。哦，对了，他非常爱吃东西。 季作山许久没有等到回应。 池先生。 池小池顿了顿，真诚道： 谢谢你，小季。 季作山一愣，脸全红了。他已做了一段时间帝国战神，受勋家里无数，他也在有意识地逼迫自己成熟稳重起来，但少年心性毕竟还在，恩人肯定和夸奖一句，他就发自内心的欢喜，就像被家里的大哥表扬了一样。更何况与唐虎的经历对比，池小池对他的恩情和用心愈加显得可贵。比起池小池曾为他做的，他能回馈的实在太少了。 没有，不要跟我客气。 他眼睛亮亮地问： 刘老师最近怎么样？ 他啊。 池小池端详了一下手上的戒指。 他还好。我们还有四次任务就。 在与池小池说闲话时，季作山转而分神，偷偷地切进了另一条讯息。昨天061回了一趟主神空间，而作为系统，只要不是刻意加密隐藏自己的行踪，总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他靠着061这点残存的信息痕迹，偷偷侵入了主神空间。这种远距离的精神入侵，对佩戴了信号增幅器的他来说也很吃力。精神力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剧烈头痛，他现在耳鸣的厉害，甚至已经不能很听清池小池的话了。好在他擅长忍耐。季作山必须承认自己不很聪明，没法帮池先生分析串联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多帮池先生一点是一点。主神空间很大，内里竟是白衣黑裤的系统走来走去，各个繁忙，看起来倒像是一个寻常的科技公司。他研究了一下大厅里摆放的同志指示牌，确认自己要去的地点后，便抓紧时间迅速向档案室靠拢。池先生看起来很关注127号的情况，但他应该是无权进入主神系统的，让六老师去做又难免会惹起那位主神的注意，万一找六老师麻烦就不好了。他是个成熟的人了，应该学会帮恩人排忧解难。主神空间都能进，档案室对季作山来说自是轻而易举，但储存电子资料的电脑是高度加密的，且一旦关机，密码序列就会自动改变，输错超过两次，电脑就会自动示警。季作山在电脑前犹豫片刻，因为精神力耗费甚巨，他恐怕已经无法再分神计算密码序列了。好在未免计算机出故障，档案室里还有备档的纸质材料。季作山一个个架子找过去，倒是顺利找到了127号的资料。他将资料抽出，先看照片便是一愣。127号的照片和谭虎的描述不同，是个看上去有点警惕、面色苍白的丹凤眼中年人。 难道是唐虎风言风语，随口乱扯了一个数字？或者是127号完成了任务，光荣退休，而下一任顶替了这个数字？但要怎么证明哪种推想是正确的？ 季作山皱眉凝思一会儿，心中乍然豁亮。他记性不算坏，池小池在的时候常带着061和他闲聊，言谈中曾提起过061做系统这一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唐虎是13年前流落到自己的世界里的， 自己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参照系才会如此苦恼。现在借一下六老师的档案，对比一下入职时间，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了。061的档案并不难找，就在相邻不到两个档案架上。他刚刚翻开，就被照片中的少年震了一下，随即才反应过来，这照片该是061刚进入系统时照的。他眉眼微微垂着，虽是年轻，但身形比例已经很挺拔标准，神情里则是从骨子里透出的温柔。每个少女梦中邻家大哥哥的特征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影子。季作山抿着嘴轻轻笑了一声，嘿，这感觉挺有趣的，那个在他印象里成熟稳重而包容的061大哥也有过这样青涩的时候呀。想归想，他还是先对比了一下061与127的入职时间。果然127号加入系统被打上编号的时间是整整3年前，也就是说以前的127号离职后有人接替了他的位置。但是为什么要让新的系统重复沿用已经使用过的编号呢？万一以前127号在系统内部有其他熟人，不会叫混吗？这样想着，季作山把127号的档案妥善放回原位，又拿着061的档案打算放回去。